山谷里有树，山谷里有河，山谷里的天永远那样蓝，山谷里的居民有许多许多的爱，山谷里泡沫轻轻触碰，

痛过也笑过，失落也复活。淡泊或贪得，愚钝是沉默，悔过又呵责，放下去成佛。 远方山峰点火，雨夜静静走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洗净风沙月瘦，为我心间抬头，一盏烛火灭愁，清香满面羞。

面的故事就是一杯。

起风了，脚步一乱，电话一挂断，被子翻了，心摔碎了，起起落落，有每一种别样的生活，看似遥远，就在身边。

眼泪却太脆弱，你说要我快乐，我反而更难过。也许深深爱过，任回忆吞噬我，就算曾经犯错，也要你陪着我。别走，你说把过去当作只是一场梦。但我们的照片还躺在床头，我松开你的手，眼泪却太脆弱，春雨你看不懂，我只能更难过。也许深深爱过，任回忆吞噬我，春雨你听不懂， 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 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 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，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.2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，甩掉标签。 适合我。